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讲五根的第四句既然调顺，这是摄善业落实在定根，它所起的作用就是寂然调顺。事出事法没有定根，用现在的话的说，就是没有一个坚定的志愿，于是他的心是浮动的，见异思迁，很容易受外界的诱惑，动摇了心智，这是事出世间法都不能成就。因此这个定呢，要简单的讲就是胸有成竹，自己内心里头有主宰，这个主宰不是成见。有些人成见很深呢，他也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那这个跟我们此地讲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定呢，是从信、静、念而生的前面有信、静、念所以这个定呢是正定，决定不是邪定。那一种成见很深的人呢，好像有定力，那个定是邪定，不是正定。唯有正定才能够建大功立大业，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修学的。这个法疏里面教程法疏里面，这是一般的解释，摄心正住相应不散这个是通途的解释那么跟这个地方的经文给我们说的寂然调顺，寂然是心地清净的清净心自自然然就产生调顺的作用调是自受用，顺是他受用普贤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够恒顺众生呢？我们没有寂然调的功夫调用现代的话来说，调和、调整调整什么呢？总的来说，调整一切分别执着我们不能随顺众生呢，就是因为自己有妄想分别执着能够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放下了 我们的身心调整了，与性德圆满的相应。啊，性德像水一样，啊，它能够随着地形，它不没有一个支柱，啊，地形弯它就弯得流，地形直就直得流，啊，它绝对不固执，我一定要这么走法，啊，不会的，啊，能这样调适自己的身心，它就得大自在了。啊，跟一切众生相处，啊，顺境很好，逆境也很好，什么都好。啊，这样才真正能做到恒顺众生呐。啊，与自己丝毫都没有妨碍，自己的心永远是寂然不动。我们跟一切众生往来，自己心动摇了，这就是大错误啊！啊，如何能做到心这个寂静不动呢？心里头就像《坛经》里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它无一物，当然就不动了。我们现在心里是有无啊。不止一物啊，拉拉杂杂的，无量无边的，啊，所以心是个动的，不是寂静的。动是妄心，寂是真心。啊，为什么宗门强调修定？啊，不但是宗门，啊，大小乘佛法。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无量法门。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也就是说，方法手段不一样，它的目标都是禅定。啊，我们净土宗是用智持名号这个方法修禅定。啊，一心不乱就是禅定吧。如果这个法门与戒定慧不相应，这就肯定不是佛法。啊，所以我们要鉴别，啊，它是不是佛法，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它与戒定慧相不相应，相应是佛法，是正法，不相应不是佛法，是邪法。不管哪一个宗派，不管哪一个法门，没有例外的。啊，所以心要寂静呐，心里头不能有一物啊。佛如是说，中国古圣先贤亦如是说。啊，古大德讲啊，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无为是极尽啊，是极然呐、啊。无所不为是调顺呐、啊，你们注意想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无为是自受用啊，无所不为是他受用啊。啊，无为是不变的、啊，无所不为是随缘呐、啊。啊，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啊，《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 这时无所不为。虽然无所不为，他的心确确实实常住在无为。楞严上讲常住真心啊，他用真心，他不是用妄心啊，应化在世间还是用真心啊，没有用妄心呢，这个是佛菩萨再来啊，佛菩萨应化啊，我们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学啊。那么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啊，我们是初学，我们是凡夫啊，那就用通途这个方法，我们这个心呢要定在正住法中，啊，什么是正法呢？净宗法门，我们今天所依据的《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这两部经都是主张持名念佛啊，《十六观经》里面那就不一样了，它里面主张这所讲的有观想念佛，有观相念佛，有持名念佛啊，他说了很多让我们选择，不像这两部经呢，他肯定教导我们就是持名念佛。那我就知道啊，持名念佛是正法了。我们这个心要常住在这里啊。啊，什么是诸法呢？断恶修善。啊，这个是诸法。做法非常之多，我们也要抓到它的纲领。印光大师教我们用了凡四训，用感应篇作为助修。从《了凡四训》里面醒悟过来呀，啊，真正相信因果，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啊，善因决定有善果，恶因决定有恶报。所谓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啊，我们深明这个大道理，信心就坚定了。啊，瞬间绝不起一念贪爱之心。啊，要知道。贪爱是烦恼啊，烦恼就是障碍啊，障碍你开悟，障碍你往生啊。逆境里面决定不生嗔恚啊，生嗔恚这是造业，是严重的错误啊！逆境要像诸佛菩萨一样逆来顺受啊！啊，我受得很欢喜，甘心情愿，这样子业障消了啊！ 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顺境逆境都是自己的好增上缘。你有智慧，你能够辨别，你知道怎样运用。啊，佛家所讲的日日是好日了，时时是好时，我们才体会得到。你会那真的，你不会呀，日日是卧日，时时是卧时啊。啊，那卧什么？早夜嘛。啊，好的是什么？积功累德。啊，那么由此可知，外面境界有没有善恶了？没有啊。啊，好恶完全在自己的心。啊，你以善心看一切法，一切法都善，世间没有一个不是善人。啊，你以恶心去看，诸佛菩萨都是恶人。啊，这才说境随心转呐、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啊，佛在这一切经论里头勉励我们用真心。啊，真心是纯善，是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善诸位要晓得，这是纯善，不是善恶的善。啊，善恶是相对的，不是真善。啊，这是真善，里头没有善恶。啊，我也是善。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要在这个地方修学，这都是属于性德。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啊，佛菩萨正德，我们迷失。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迷失里头再把它找回来，就如此而已。所以心决定要这个安住在真住二法当中。啊，二六十中这句佛号决定不能够失掉啊！佛家讲失念呢，啊，不可以失念啊，念字在此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愿望，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啊，只有这么一个愿望。有愿必成啊！坐修，我们这个身体现在还没去，还住在这个世界，每一天要跟许多人事物接触啊，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完全依靠经典的教诲啊！善导大师讲得好啊，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教我们不可做的，我们决定不要侵犯。啊，从哪里做起呢？从十善业道做起。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从这做起啊。这个十句很容易记得，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常常想到，哎，跟佛的教诲对一对。啊，远离食物，勤修十善，念念都在十善当中，这是助道。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啊，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都是修十善业的。我们佛念得再好，如果没有十善业，那个地方去不了。啊，阿弥陀佛欢迎我们去，那个地方大众不能容纳。啊，不是大众不容，是自己没有办法跟他相应。啊，那么由此可知，念佛得修善，啊，不修善不行啊。啊，我们每一天反省检点，啊，就用这个做标准。啊，我从早到晚起心动念。不杀生这一条有没有做到？有没有伤害小动物？啊，有没有损伤他人的念头？不但是在行为上没有啊，念头上都没有啊，念头着念念爱护众生啊。啊，今年我们特别提出爱的教育啊，念念爱护众生，决定不能有一念伤害众生。别人伤害我可以，为什么？他不学佛，他还在迷呀。我学佛，我已经觉悟了，我不再迷了。啊，纵然别人伤害我，我也不能有丝毫报复的念头。啊，我有这个念头，依旧要搞轮回。啊，只有轮回里面。才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脱离轮回，啊，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不能够生，不要说对人，对一只蚂蚁，对一只蚊虫都不可以，它也是一条命啊，啊，它也是一个众生的。造作罪业，比如罪业比我们重，投胎投到这些动物，杀一个蚂蚁跟杀一个人没有两样啊！啊，在佛法里面讲完全相同啊！啊，对于这些小动物的骚扰，不可以有厌恶心啊！要知道，他今天来骚扰我。我们过去也骚扰他嘛，是冤冤相报嘛，理所当然嘛，啊，怎么改进呢？用真诚心跟他沟通，那诚就灵了，啊，真诚心跟他沟通，啊，真诚心一个妄念都没有，跟他沟通，啊，我们跟他说话，他懂啊。啊，人真正在行道，这小动物都会感动。啊，他也会护法。啊，他就不来干扰你了。啊，我们个人有个人生活的空间。啊，我们也帮助他，他也帮助我。啊，所以这些连不但这些小动物，连我们居住附近的花草树木，通通都护法，和睦相处啊，平等对待，共存共荣。 花草长得特别茂盛的，啊，让我们接触到的时候心开意解，啊，看到这些花草好像它都在笑，啊，我们心境都舒畅。啊，如果我们不修善，天天在造恶，小动物骚扰的很多。你看那个花草树木，你仔细去看，它都好像有很不高兴的意思，啊，很不耐烦的样子，能看得出来呀。啊，有同修告诉我，他们到这来看到馆长的照片，哦，他说馆长照片这么严肃。啊，有些人看到，哎，馆长照片笑眯眯的。啊，有些人看到馆长照片，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啊，真的。啊，这个道场大家如理如法的修行。哎，馆长那个照片笑眯眯的。如果我们这个道场所做的不如法，他那个相貌就像生气的样子。啊，同样的一种照片，你仔细去观察，确实不一样。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啊，我们细心呢，就能够体会到了。如果你心地清净，那就更清楚、更明白了。啊，所以用清净、用平等、用真诚来调心。处事待人接物，啊，自自然然，啊，就能与一切众生呢调和了。啊，调和到极处，生福不二啊！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本来一体。啊，这个一体是。一体是真性，诸位晓得，佛家讲真性，讲自性，一个虚空法界都是这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见性之后啊，通了，所有一切障碍都没有了，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自己清清楚楚。啊，为什么呢？他性跟我性是一个性，不是二性。那怎么会不知道呢？啊，就像我们现在一个人身体一样。啊，这个蚊虫在手上叮一叮，我们全身都知道。那在脚上叮一下的时候，爬一下，哎，我们全身也知道。为什么？一体。啊，不是局部，是全体。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明心见性的人。所以无量寿经上讲，极乐世界的人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知，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现在迷了，迷什么？迷就是麻木了。啊，麻木不仁，那蚊子叮了不知道，麻木了。怎么不是这一块麻木了，这一块并没有麻木啊。那这个麻木是暂时的，它会恢复的，啊，所以觉悟了就恢复了，迷了就麻木了，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此地这个五根里头啊，我们讲过心，啊，这个静、念、定，啊，末后一个是慧。心静念定慧呀，它有次序。 就像五层楼一样，它有秩序，它不能颠倒的。啊，所以这个定跟世间人所讲的定不一样。啊，它必须要具足前面的条件。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